学校，正正咱娘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盼望你叫我感动春蕊，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边来，我不北川，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要决心做一个优秀青年，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降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句一句全往外，想想烈士们的担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农村 引犯通缉。 巧侄儿，要多罪多赦，快出去。 我给你摞点胆量，你带着。 山高水远，

那你整客气了，给他个枕头，那他还能回来了？ 回来了， 回不来了， 回来了， 回不来了。 咱走着瞧吧。 他要是能回来，啊、我头真下。 那 我 还走着 瞧。哎呀！ 干农业，我的父母可就是我的成年娘本色。随着山有个河，一片莲塘，有本事你要向我看看你，我要向你也看看我，马呀马再不难。向着那个狼上我， 你我说 说什么？ 妈呀妈， 你少啰嗦， 妈妈 你气死我， 我也难道不遵去吗？你我还过生活， 小山猫一家是什么人？你妈我亲自去会过。傻根儿，野丫头，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

我的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交上把我儿来奔我的儿满空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曾祖母所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财反击在元帅营所太君为何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城人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怕宋江山我忠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故报朝臣我会应付这山水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都是今人把他藏起娘一婆见本光刚祖先迎去路脚印他是出身婆儿不怕苦臣子将就你转送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君不管不教真成真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林妹妹。微微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